集来嘞、 欸哦，我们真的是很辛苦的挤出第二集。 没有，其实还好，因为以前的事情不是你要先说你是包一的白痴哦、喔。 没关系，就继续就好了。哎、哦，我是包一， 哦、我是葛柔。哎，我们要讲一下我们在电视圈，就是承接一下第一集在电视圈有趣的事情。嗯、然后我们不会讲出那些跟艺人有关的人名，因为太危险，我们会死。 我们之后被追杀，黑道可能会敲门敲我们家的门。 所以就让大家猜一下我们故事的主角。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大概是两个小故事要分享， 两个小故事， 今天都是负面的故事哦。相信没有人要听正面，所以我们会讲负面。 所以会有一些马赛克跟一些移花接木的部分，但是关于故事的细节其实都蛮真实的哦。但对一些叙述， 我们都还原 艺人的叙述或者这个节目的叙述，都有可能会一些不太一样。 就是要隐瞒一些，不然太好查了啦，很危险。那但是里面的愤怒都是真实的，对，都是。 哎、欸，我觉得是荒唐比较多啊，但是回首一些就是过往的年少轻狂的日子，都觉得蛮荒唐的。 那你先讲你的荒唐。 好，我的故事就是，其实上一集我们有聊到一个蛮大型的一个节目。 哎、欸，如果大家还没有听过第一集，赶快去听，因为第一集也是有爆料一些艺人的机歪事，第二集也是，对，然后上一集就讲说我们有些办一些大活动， 对对对 对， 然后那个大活动就是有一些可能后台的小故事， 那个大活动基本上它不会只有办那一两次，可能就一直会办下去，所以故事会蛮多集中在这个大活动。那我今天的故事呢，一样在那个大活动，然后它会比较像是一些艺人伦理上面有些问题， 伦理道德吗？ 我觉得对啊，因为。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艺人们之间那个辈分其实分蛮清楚，而且在演艺圈好像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对，学长学姐制很重。 对，不像是我们出社会之后，我觉得事情做对了那就是对的，没有因为你可能比较资深那就是错的。 没有， 就是你是哥，那你就是有一定的一些。 哥说的都对。 没错，我们不太会去抵触他们。然后那时候好，总之呢，就是那个表演呢，在尾声，就是比方说11:00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一些些，休息室上面的调动。所以，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调度了，就是收到指令说现在要调休息室，不然我们要罚款，要罚钱了。 对，要关起来了。 对，那后面就是老鸟们就逼着你们去动那些，就是在那些必须要关掉休息的那些艺人，然后就一个个请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休息室要关起来了，那可能要麻烦你帮我们移动到对面或是某一个休息室这样子。大多数的艺人都会很乐于说哦好啊，因为他们每次都快结束了、 啊， 他们就会开始收一收，然后开始移动这样，然后到那个地方。假如真的是因为你空间比较小，人很多，那大家都会在走廊上面就是聊聊天，想说，哎、欸，其实这些艺人他们也很久才见一次， 就认识嘛。 对，然后你不认识，那你就聊聊天，就是搞 交朋友， 也不会有什么坏事，所以大家都蛮乐于移动的，然后也会在就是走廊上面聊聊天。好，今天敲了一个就是紧闭门扉，叩叩叩，然后门就打开，然后一群人坐，哎、欸，一圈人坐在里面，然后里面不巧的就有一个我们的前同事。我就因为我跟他 前同事， 然后说哎、欸，跟他有一些小私交，我本来想要先把他叫到外面来，我就说哎，谁谁谁，我可以私底下跟你讨论一件事情吗？然后他隔壁那个主管呢，就是业界里面就是脾气比较， 就是有我们有一些哥姐，就是脾气出了名的臭， 没错， 对，就尽量不要去碰到他，赶快闪这样子。 对， 那那个姐怎么说？ 我那个前同事本来要起身喽，那隔壁那个姐就把他压下来说，怎么了吗？ 他把他压下来， 对，怎么了吗？ 他要听。 对、哦、我们先把那个前同事当 A， 好， 然后那个鸡掰女当 B 好了， 好 B 区就是 B， 好 A 就坐起来了，然后我就好，我就只能说了嘛，你这时候不说有什么办法呢、 啊、 我就说哦，因为休息室要关了，所以可能要麻烦你们帮我们移动到我们安排的另外一个休息室这样子。 好有礼貌，好有礼貌， 是不是？我就觉得哦，我的话术其实蛮完整的。后来那个 B 就说哪一间休息室，我想看。你说好吧，那我们就去看吧。然后看之后，他就发现他却必须要跟一些他觉得他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是不喜欢的艺人，是不是？ 也不是艺人，就是一些、 哦、 maybe 是小朋友们， 哦、 或者是 一些表演者， 表演者，对。但是那个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哦， 那好像是当场最大的一间， 当最大的一间，因为我们有顾虑到就是他们的人数有一定量， 我们是在邀请团体，对不对？团体也会带很多，就是宣传什么的，所以人比较多。 对。好，总之他看完之后他就不喜欢，然后就要回去。但是我们真的得关啊，真的得关啊。刚好回去的时候也刚好他们那群人其实都出来了，然后走出来之后我们就瞬间把他关起来锁起来，然后不让他有退路。 锁脚很快耶。 对，然后出来之后我们就移动到那一间，可是路上那个谁那个 B 那个 B 就已经不开心了。然后到了之后呢，就开始在那边煽风点火，跟隔壁的 谁啊， 煽其他一些比较好的艺人们。 因为他们在走廊上嘛，他看到了，然后他们就说：“哎、欸，你看他们这样换休息室，就是不是觉得不好？ 为什么 要 在菜奇啊？ 是不是？我想说，大家都好好站在那边跟他聊天，该放了也放了。那你在那边煽风点火干嘛？ 他们是现场霸凌你，哎， 对对对， 就直接在那边就给你难堪，说：哎、欸，你看这人猫咪到这边呢，你看这间多差，这样。 没错，那我就在那边抱歉说：不好意思，但我们真的休息室没有了。”后来那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同事见状，就跳进来 要帮你吗？ 殊不知他一起来躺这个浑水， 他原本以为要帮你，是不是就是一个烂货， 对， 烂摊子，烂摊子。 在那个氛围里面，大家就是我们公司人，大家都能理解发生什么事情，那也能理解说对方这样子说，我们都会有一些情绪。 对啊， 就他可能被我感染到，或者他有一个正义感， 他帮你出气是不是？ 对，正义感有点使然， okay, okay. 让 他、 就是。他 帮你骂他吗？ 也没有，他讲一个蛮有辨识度的话， 哎、欸，我跟你说，因为这句话有上新闻，所以你要小心的录，因为你要是打关键字是可以找到这个事件，就会找到事主。 比方说，亲爱的哥哥姐姐们，我们往这边移动，然后他们就觉得说什么亲爱的，想那么亲你，你在酸我们吗？ 可是我很像尊称哎、欸，他们没有觉得被尊称， 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觉得你故意要这样子说我们，好像就是变得是我们。 很难相处， 对他们很难相处，所以我们必须要那么卑微的请他们去哪里这样子， 还在那边亲爱的哥哥姐姐们， 对， 就是不响应， 没错，然后他们就死都不去，好险好险，就是吵到后来呢，也不能怎么样，因为我们门就关了， 对啊， 他们还能去哪呢？然后后来就是他们只能摸摸鼻子，我们真的没办法，我们啊锁起来了怎么办？啊我们回不去了，我、哦、真的很抱歉的，然后我自己默默退场，消失在人海里面。 谁帮你顶那个位置？被骂 就是那个同事 、哦、那个 对， 那位出头的同事，你真的应该请他吃一顿饭呢。 有，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些名声啦，就是上报纸也是一个很难得的 事。啊、上报纸，OK。 那句话上了报纸， 那句话上报纸。 对，我就是很谢谢他，这个浑水最后基本上 其实你蛮贱的，就哎、 欸、 有人来，那我先走，你继续被骂这样 子。我真的楼主，我捅了，那你收吧。 就假装要去收钥匙什么之类的，就慢慢消失在人群里面。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去。因为后面就接谢幕了嘛，所以我们就出去了。那是不是隔天就是上新闻什么的？但也还好，公司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oh. 就觉得啊，对啊，啊，我们就是要关，你们就是要移动啊，我们也没有要你去厕所里面待着啊。 对啊， 我们就派给你一个休息室，是你们不喜欢，那我们真的没办法 啊。休息室又不是我盖的，他就是长那样啊。對對 好险，后面的上面的大佬们都是蛮认同我们这样做，就 OK OK。那这件 事他们很少认同我们，但这件事有认同。 对对对，啊，谢谢他们。 哎、欸，那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鼎泰丰的猪排早餐对我人生这么有意义。 我觉得那是那种井底之蛙可以看到天空更大片的感觉。 没错，没错。反正就是那时候，这整个活动就是全部都结束了。 是。 然后刚刚猪大概就像我们说的，我们会有10个左右的休息室。 啊、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每一个休息室都要收拾，然后收拾的人可能就2-3个人，因为大家很忙，整个场地都要收拾，所以被分配下来的人很少。那我那天就被分配到这个地方要去收拾。 嗯。 那个房间是外国团体，我们不能讲哪一国，那我就是把范围缩小到 哪里？哦，你确定吗？算了啦， 那个香港、日本、韩国，因为我们会邀请这三国， 哦、对， 所以这三国，然后他们是我、 哦、像我们上一期有讲到梁咏琪，他就来自于 香港， 对，大家可以听一下，他做一些很棒的事情。 对对对，然后反正这个团体，他们现在是。 Are you sure? 世界级的，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他们是世界级，他们还在线上，而且蛮红的。 OK， 就是刚刚那三个国家。 我觉得你再讲下去，你 我就死定了。 嗯，好，甚至你会看出他的前奏。 点到这边。然后反正因为是国外的团体来、嗯、那因为像如果是台湾团体你不会带东西到休息室吃嘛，你可能会表演完去外面吃，可是因为是国外团体，所以我们会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的人不认识台湾，你不能叫他自己去买便当、 哦、 所以你会帮他们买便当， 但我们也不能乱买，怎么接巷口卤肉饭什么， 对啊，那一定是招待人家，台湾最有名的就是鼎泰丰这样、 嗯、 然后他们就会说那我们有几个人，我们要几个鼎泰丰的什么什么菜什么小笼包，一定要让他们吃好的、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要进去收拾，然后那个团体的那一间的人都鸟兽散了这样，然后我那时候收拾到，你知道我们那个活动是整整大概4天左右会没有办法睡觉、 哦、 因为真的很前期 很 忙，然后到当天执行根本你早上吃完早餐之后你人生再也不要想进食、 哦、 我们是真的一整天没办法吃东西，甚至我 坐下来都有点困难、 哦、我们没有坐，而且 喝水坐下来会被骂， 对，不可以坐下，你要在一些厕所什么的自己孤独的就是休息这样，然后水我们会有救济，就是我如果拿到一瓶水，我喝完两口之后，我要是看到我的同事经过，就是哎、欸，你有没有喝水？你过来，你喝两口。我们真的会救对方，所以真的是这整天下来就是完全没有吃东西，然后也是饿到没知觉的时候，我在收那间休息室说 ：“Oh my god！” 你猜我在桌上看到什么？ 什么？ 我在桌上看到一盒鼎泰丰的猪排炒饭，没有吃过。 然后 我觉得那是人生，那时候就是人生的沙漠中的绿洲，我饿到不行。 你确定他没有吃过？他没有打开吗？ 我不晓得，我那时候已经分不清楚那个，我没有要分他有没有被吃过，我就 是要吃，你不管 他了，我要吃。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它放很久，它是冰的、冷的吧？ 它是凉的、啊，它就是从六点大概放到这个一两点这样，随便我要活下来。 它在你眼前 ，maybe 是热腾腾的麻辣锅， 它就是世界上最有美味的东西。 而且你没吃过鼎泰丰的时候， 啊、对，那时候比较强。反正那时候，而且你知道那时候大家都在收拾，你其实不太能休息，所以我其实是偷偷吃。我怎么样偷偷吃？我是拿着，然后蹲在大桌子的后面， 喔、 不是因为我想说不能被人家看到我在休息啊，我们要赶快收东西、哦，所以我就想说我是很饿，我真的不要让我吃一点，我就蹲在桌子底下，然后扒两口，我就想说天哪，这是我人世间吃过最好吃的炒饭，这猪排太好吃了吧？然后我吃吃吃的时候，我就发现、什么意思？墙角有一箱 什么 鼎泰丰猪排炒饭，就是他们 整箱我们送进去的， 他们都没有吃，看他们可能。 表 演的时候，对，可能不想要吃很撑，反正就是 anyway 留下来很多干净的，他们就想说留给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就也当然吃， 当然吃啊，吃， 因为他就是你现场唯一有的食物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救同事，我要救同事，我要救同事，我这个理念呢，就让我塞了三大口饭之后，我就跑出去，然后就走端上去，我就看到我同事在收拾，我说你要把它吃东西。我就小小的就 这里有炒饭，补给兵哎、欸， 对， 偷偷塞， 而且我想说我们不能被。老鸟发现在休息，所以我一定就是偷偷叫，而且我一个一个拉，我就比如说我先拉到小美，我说小美来吃饭，我就把小美抓进休息说你看，然后每个人看到 什么会有这么對这么好的东西， 每个人都兴奋到不行。我不知道我同事有这么爱吃猪排炒饭、反正大家都是拿那个猪排炒饭都躲在桌子底下，但是 大家都一样卑微， 对，我们求生反应， 大家知道说要躲起来吃，不能这样子， 你不要太张扬， 明目张胆的享受， 而且你绝对不要大呼小叫，你不要大喊炒饭，就是。真的炒饭，然后每个人就轮流，然后一位、两位，我后来大概救了四五位同事进来吃 饭。但是我记得后来、这件事情之后，因为我有进去吃，后来好 我叫到你吗？ 我忘记了， 反正你 有 吃到，因为那时候你饿昏了， 对对对， 所以你都 不管， 反正就是 吃不吃过， 同事都赶快 这个你被挖一口，不管是韩团挖一口还是谁的， 另外一边啊， 最好是韩团的，我喜欢之类的，国外团体我都 OK， 都吃。 那好像是之后的每一年，我们大家都很期待说国外团体的便当。 没错，我们就是。你知道那一年之后，第二年我们同一批人，大家都抢着去收国外团体的休息室，就是要收拾好，休息，休息，休息。 你不是在忙吗？没关系，我可以 我收，我先收，好不好？我先收，这样，反正那一年之后，就是收韩团休息室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而且我们会就是期待 吃到一些我们人生中有可能不会再吃到的东西。 他们都叫的蛮高级的，毕竟他们是贵宾，所以我就是现在鼎泰丰的猪排炒饭，在我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炒饭在我心里有这种，它是救世主。 但我都有点忘记了那个味道是什么鬼，好像没有当下偷吃的那么好吃了。 偷吃那次最好吃的，后来去店里面点的，想说哦，炒饭啊，哎、欸、没有，鼎泰丰对不起，还在那边骂人家的炒饭。 对，是其他东西好吃了。 嗯，反正今天故事差不多就分享到这边。那那个团体啊，大家就自己去猜，就是今天讲两个团体的故事啦。第一个也是。团体，因为人蛮多的嘛， 人蛮多的，是团体。 第二个是国外团体的故事，这样。 那我们下一次会再讲的故事会是节目上面这位葛楼人生中就是， 这是我人生遇过背黑锅背最大一个黑锅， 最扯的黑锅， 而且全公司那时候都跑来拍我的肩。 我听过这种主管会反反复复，但是没有发现是真的。 我的故事应该蛮猛的，我自己觉得 吓飞耶、 我觉得要， 而且还碰到一些就是职场这个业界一些。小的潜规则， 我碰到潜规则跟触怒老板，我触怒我们公司最大的老板， 而且你还不能说那不是我的错， 对，我就是把它全部扛下来。你哦，不行，我们讲太多了，你先啊，我们上一集有说要跟大家说我们的那个 IG， 我们终于弄好了，其实我们早就弄好，只是我们刚刚忘记他的 账 号，现在你记得吗？ 就是 please get off， 就是 get out， P L Z 底线 G E T。OUT， 然后要二，因为我们那次办账号的时候发现有人已经用了这个东西。 对，不然你们搜寻那个节目名称，请你滚开好了，看会不会找到。 希望是、嗯、 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回来听这段的广播， 对，就是再去找一次，因为我们之后会想要公我们会公布我们之后的内容、 啊、 對對對，让大家来追踪， 或者一些小故事我们可能会塞一些小， 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做业配啦，我们想要红啊， 对，我们想要赚钱，我们没有想要录开心， 对啊， 这段我觉得会剪掉 好，那我们要谢谢大家咯， 嗯，好，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